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情俱佳，煎炒烹炸精妙。行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4月5日星期三，来关注国内资讯。耐克商业中国公司昨日声明，从3日起90天内，对问题的耐克气垫鞋产品退货，并给予3倍的赔款。北京昨日出台关于加强国有土地上住宅平房销售管理的通知，将住宅平房纳入到限购的范围，居民家庭新购买的住宅平房核验购房资格时进入该家庭名下的住房套数。海南三亚目前发布2017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的计划，大幅增加了棚户区改造项目用地，棚改用地约占全年计划供地的31%。山东省禁毒条例目前公开征集意见，拟规定尚未戒除毒瘾的人员参与制作的电影、电视剧不得播出。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特，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ID。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上一个车王。地址：成美汽车城地下一层，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三河珠宝城鸳鸯金楼，一月黄昏周震撼来袭。4月8日至16日，黄金兑换一克仅需1元钱，买钻石即享折上折。鸳鸯金楼黄金一次购买，永久流行。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依然是由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你听说过你喝过污水酒吗？就是用下水道里的水酿出来的酒，它还能喝？反正我是喝不下去。但是呢，这事儿真的是个真事儿哈。最近在圣地亚哥呢有一个活动，那美国的一个酿酒厂就把他们这款叫全循环淡水酒、淡啤酒，推到了顾客面前哈。很多人都很好奇，哇，这到底污水酿出来的啤酒是什么酒呢？什么叫全循环淡啤酒？就是他们英语叫 from toilet to tap。就直接从厕所的下水道那个水可以到水龙头直接让你喝。当然它也是经过一些科学的测试哈，就是把一些处理过的污水用来酿造啤酒。那这一款污水酒呢，是由3份麦芽、3份啤酒花酿成的，那有焦糖味的、热带水果味的2种口味。那他们说这个回收的水哈，被用来酿酒之前，他们技术上只添加了一些盐分。但是在圣地亚哥的这场活动上，这个污水酒真的是受到了广泛的好评，反响相当不错哈。比如说这个圣地亚哥的市长就回答《泰晤士报》的采访，就说这款污水酒简直棒极了，啤酒非常好喝，而且补充说没有那种地方更能够凸显水质的纯净了。还有顾客喝完这样的污水酒之后都说，这啤酒太纯了，太出色了，太美味了。听说了这个消息之后， 同样是 toilet to tap 从马桶里出来的，凭什么你就被夸我就被骂？ 地沟油看着乌苏里就说， 这命运 怎么就这么的不一样呢？ 高速公路前面的路还很长，今天大风明天大雾，方向不要自主，有时候糊里糊涂陷入了迷途。有个家站在不远处，走不动就进去住一住，歇一歇放下包袱，等到能量充足再上路。谢谢你像一泉水在沙漠吻我的嘴，天快你突然的风吹无所谓，一直都要你背上一棵大树在沿途，让我以为走过的路就不后悔，不对 就不后悔，不对。 却又害怕两个人相处，这份

我觉得特别是电波那头哈，我觉得我们女性在这个青春期的时候，特别是初中高中的时候开始身体发育的时候啊，很容易的就是佝偻，就是背部弯曲哈，因为这个性别器官在发育，然后你会有的时候会自卑，哎呀我这真的是有切身的体会然后呢你就会这个体态就会不那么完美啊，经常呢小的时候可能父母们给我们矫正的就是买一些背背佳呀这样的穿在身上，但问题是呢这种很穿在身上很难受的紧绷的，对不对？最近这个出来了一个叫机械猫耳，就不用戴在背上，直接这是一个类似于头箍一样的东西，可以戴在你的头上，而且很卡哇伊啊，很可爱，它可以帮助你让你端正体态。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当然这个机械猫耳呢形状是一个头箍，然后两头有一个毛茸茸的猫的耳朵哈，很可爱。然后它其实上面有一个技术叫做螺旋陀螺仪和六轴加速器。解释一下哈，就是它其实就是可以探索到你整个脊椎的你的人体动作，然后尤其在你含胸驼背的时候，这个猫耳就会震动，然后提醒你，哎呀你好像应该要把背挺直了。对，然后呢一旦任何时候啊，不管你是要头往前倾了还是背开始驼了的时候，猫耳都会震动，然后提醒你这件事情。我觉得这真的是太好了，太方便了，对不对？就只要戴在头上，它就会帮助自己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体态，长大了之后呢不会形成佝偻啊这样的状况。所以呢我就听说了这件事情之后，我就赶紧到市场上，我就赶紧下单买了一份，然后收到了之后我就一天到晚就戴在头上。那猫耳确实很好看，那个头箍啊，一开始的时候呢当然它经常震动，因为我这个习惯确实不好，但是久了之后啊就很少震动了，我的习惯就慢慢变好了，就平时就挺胸抬背，就从来不弯腰弯背弯腰了。但是呢唯一震动的时候就是我进到领导办公室的时候。领导有什么吩咐？领导还有什么要给你做的呢？ 你和我相约在不愿说话的大街，告诉我这段感情今夜将会是终点，傻傻地看着你眼角的泪已不泪，说好了要坚强不流泪，我以为我可以让爱变得很甜美，才发现爱情竟是一场残酷的考验，太愚昧太愚昧才放你去自由飞，一瞬间爱却不再惊艳，我欲纷飞飞在天空里是我的眼泪，泪滴吹在手心里是你的余味，谁了解真心的付出换来是零点，我知道爱过后会心碎，我相信爱情没有 有永远。 我们威廉王子，英国的皇室哈，贵族。前段时间呢，我觉得前两天还说了他的一个事儿，就是他本来是应该参加一个纪念性的活动，是吧？应该是工作，但是他翘班了，去夜店嗨是吧？还手搂着美眉在跳舞。那最近呢，威廉王子又翘班了，他翘班干什么去了呢？这是官方的一份报告哈。因为威廉王子呢有一个直升机，他经常是开着直升机啊出去晃悠晃悠。那最近呢一份报告就说了，威廉王子经常驾驶的这个直升机在伦敦北部1900英尺，大概将近600米的高空，差点跟一个操控的无人机给撞上了。但是只是差一点，还没有撞上哈。那调查人员发现，当时这两架飞行器，就是威廉王子的直升机和飞行器之间，真的是距离非常近，非常危险，而且这个飞行器已经在繁华区域的上空，危及到威廉，就是这个直升机和机组人员的安全了，这个风险系数是非常高的。那同时呢，这个报告呢也是这个英国空中相遇委员会哈，是针对这起差点相撞的事件发布了一个报告，说这个无人机的飞行高度已经超出了它允许的范围。当然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操控者到底是谁。不过幸运的是，事发当天这位皇室成员威廉不当班。不过我听说后来威廉回家之后啊，威廉的老婆王妃拿着无人机气愤地说，你说你又翘班去夜店了吧。哎呀，好像暴露了一项计划，对不对？ 有一个未来初秋依旧长长的香浓，还原着儿时的梦，怎样一天一天承受，享受过烟草啤酒，伴随恋爱的冲动，却不知人生途中还有许多路要走。时光倒流，深秋雨中，月色多么温柔，让拥抱你不透风，脸上仍有与众不同，都像我言不由衷，变出荒唐的理由，都像我无动于衷，何去何从，这未做完的梦。有一个微凉初秋，依旧长长的香浓，儿时的梦，怎样一天一天承受，享受过烟草啤酒，伴随恋爱的冲动，却不知人生途中还有许多路要走。时光倒流，那是宇宙，月色多么温柔，让拥抱你不透风，随着呼吸的节奏，时光倒流，深秋雨中，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七夕关怀，1033轻若有情。

对，又很牛啊。那目前呢，这些独角兽企业呢，大部分出现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这些地方。那绝大多数的独角兽企业哈，都是新型的驱动型科技企业。另外呢，现在如今的经济形势，这个独角兽企业已经成为推动我们的经济高速增长、产业改造的一个重要的引擎。主要是高科技的、共享经济的、分享经济的、智能经济的以及平台经济的这么一些区域出现的独角兽企业。但是说到独角兽企业是科技公司啊，大部分我觉得应该大部分都是跟那什么最近比较流行的说法叫互联网 plus 是吧，互联网加有关的。没上市的时候很牛啊，10亿美元的估值独角兽企业。但是有个股民说，为什么上市之后独角兽就会变身成为绿巨人呢？不仅绿还巨大。 说的话不是我说不长，想跟你说的话嘴里咳嗽干嚼，想跟你说的话想跟随的你，要有话想说想想就好，想打电话给你反正有一点吵，想打电话给你时间还是太早，想打电话给你怕你说我无聊，想要看你想到疯掉，想起来的心自己是个潦草，想起来的心情是个枯燥，想起来的心我按耐不了，有话想说写信就好，想写封信给你，怕你不会明白。想写封信给你，写成纸箱投稿。想写封信给你，句句都是心跳。想要抱你，想到疯掉。思念没有为你带上来，依旧泡不好酒精，最疼不了寂寞咆哮。情热思念不断发烧，伤脑依旧泡不好酒精，也燃烧不了。为何思念没有味道上了依旧泡不好酒精，沸腾不了寂寞咆哮，情热思念不断发烧伤脑依旧泡不好酒精，也燃烧不了酒精，也燃烧不了、当时的啤酒到了 雷呢，最近他女儿想要旅行，发生了什么事儿？ 李雷出国记。 OK， 李雷的女儿，刚刚开始高中毕业哈，就是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就跟老爸说：“老爸，我要出去旅行。”李雷说：“行啊，你出去呗。”但是女儿说 ：“No， 我不要去那种晒日光浴的国外观光的旅行，我要去孤儿院做义工，去国外参加学校的建设，我要去给非洲的孩子们教英语。”爸爸惊奇了，李雷说：“这是什么东西？”女儿说 ：“It's called volunteerism。”什么是 volunteerism？ 这个就是公益旅行。那 volunteerism 呢？是 volunteer 公益。主动积极和 tourism 旅行的结合叫做公益旅行哈。 It's one of the fastest growing trades in travel today. More than 1.6 million volunteer tourists are spending about 2 billion each year. 每年有超过160万的志愿者游客哈，花费大概20亿美元来参加这个公益旅行。目前公益旅行已经成为发展最迅速的一个旅游界趋势之一了。那有一些行业的像旅行社呀，或者是旅行研究市场的一些机构就说了，大部分的去公益旅行的人都是年轻的女性哈，年龄在20到25岁之间，越来越多的高中生也加入到了公益旅行的行列当中。不过李雷听说自己刚刚高中毕业的女儿要去参加公益旅行的时候，哭着说：“女儿，好吧，你要参加，你要去公益旅行 volunteerism， 等着，我去给你买防晒霜。”别回来，我不认识你哦。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玻璃窗被雨滴泼得朦胧，看不清多努力挤的笑容，安慰不总是对的，会撕裂伤口，不是不肯讲心情，而是说了谁又懂。以为在恋爱会找到幸福那种，以为不快乐理由是渴望不同，一次又一次分手，忽然有感受，越要完美的往往越渴求真伤痛，总是会偷退寂寞，岁月它从来不退后，舍不得以前任性自负放弃的，也就错过可以带来未来的。清醒，张着眼梦游。

聊为一体，半城山水半城湖，四季温暖如春，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幸福宜居城市。惠州楼盘拔地而起，多家知名地产品牌强势入驻。如果你想宜居创业，如果你想颐养天年，如果你想孩子畅快呼吸自由成长，那就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报名吧。看美景，吃美食，享受碧海蓝天。惠州旅游看房团报名专线：13715369956，13715369956。三天两宿，往返双飞，购房报销交通住宿费用。手机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我们带您幸福出发。 想是雪中的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收拾伤痕，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们都来听啊。 铁砂掌，连环组，隔空狮子吼，语不惊人死不休，一个字、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Yo, Hello Mr. DJ， 大眼睛Mambo， 大眼睛 Mambo， 我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字，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我从来不明白你是什么，是与你相逢从此不寂寞， 你的眼光与我的眼睛成，好时光千万不要错过，不管你心里是否有我，我永远为你祝愿你快活。 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字是，我不能不感觉你的大眼睛。 不知道你的名字， 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我从来不明白你是什么，只与你相逢从此不寂寞， 你的眼光是我的流星球，好时光千万不要错过，不管你心里是否有我，我永远为你祝愿你快活。 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字姓名， 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 I'm in love with you, I really love you, I'm in love with you, I really do。知道你的名字是， 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 Hey， 大眼睛。

心爱在某个地方，会种下芬芳，盛开在荆棘里的花，也是流离的眼望。爱真是一步一步坚强，奋不顾身的绽放。 想靠谱还想要大礼， 你的你 咋说话呢？ 我是说你的你装饰，80平米豪装工程价13万，现在只需8.88万，大自然地板 LD 瓷砖，一线大品牌，装修还送大礼包， 布置礼包、装修礼包、材料礼包，三重大礼全给你， 装修好选择，北京美德你， 燕林路理想新城对面美德你装饰，0108084-1567，8084-1567。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间力量。详询三和波士智达3725-888。 生活与梦想手心，充满幸福能量，我正确活出乎我意外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radio。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群聊当中，李宗留言说：“周二不喝酒，人生路白走。”呀，看来我这么长时间，人生路都是爬过来的。 你把我得到的那一天，我睁开眼，见了你第一面，人就像是一只动人一片，我属于你， 没有期限， 所有你说的一切，你。绝对自信，重新争夺第一名，我的动人就是把你迷上天入地，如今最幸福会好的就记不记从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幸运， 发人类的奇迹， 真实的皮肤有温度，甚至会呼吸10秒钟你房间大小完毕，三就留下开始的你，缘分又不怪我，也不只是你寂寞，我被你担心，越是越闹一度让我生命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你，我心里变得不由自己，除了我绝对不必离开你。从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幸运， 更留言说，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哎呀，我怀疑你心中是否有佛祖。 我不明白这世界为什么会让我感到那么多伤悲，我不知道相爱的两个人不出一个褪色的诺言，我不了解沧海桑田能将一切相信的事改变，我不相信付出过的真心要收回就能收回，我不明白人世间的聚散是因为我们所谓的缘分，我不知道这是你的借口还是我把爱想得太天真，我不了解天长地久要用这么多的寂寞来等，是你让我的心痛一天比一天深，本来人在风雨人在雨里人在爱的岁月里长久，我不能冲破不能停留不能抗拒命运左右，想挣脱为爱戴的枷锁，熄灭为爱点亮的灯火，一个破碎的圆破碎的美梦都它有什么用，本来人在风雨人在雨里人在爱的岁月里长留，我不能冲破不能停留不能抗拒命运左右，就这样松开寂寞的手，熄灭为爱点亮的灯火，让爱走让爱拥有自己的自由，人在雨里，人在。

那个老佛爷啊，你可以试着在应酬的酒的时候享受其中啊，不能拒绝就享受嘛，对不对？这就是我每天回家洗碗的时候的给自己说的。好了，和你一起聊一聊，关于酒，你第一次喝酒是什么状况呀？喝得最爽的一次酒是什么时候？聊了什么？也都是欢迎你互动分享。如果想加入到我们的听众群聊当中，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全拼 DJ 雪雷，哈利拉进去。 今天的晨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阳光为我的早餐加温。有的时候没有新闻就是好新闻，这样的早晨特别平衡。今天的晨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微风一来就破的大门，报纸上的沉重幽默依然的认真，但我决定不问也不问。今天的我就是我没有感觉，不管它多尖锐，疯狂世界该 do it really again， 趁这个新闻自己来编写才算特别。今天的晨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微风一来就我的大门，报纸上的沉重幽默依然的认真，但我决定不问也不问。闪烁字母给我一棵树，单纯不是什么态度，是一种满足，我拥有太多值得欢呼，也许冷静但不冷酷，我有我不平的温度。今天有关注谁我没有感觉，不管他多尖锐，疯狂世界 But do we really care， 趁这个新闻自己来编写才算特别。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什么来着？啊，那些跟酒相关的话题啊，你第一次喝酒什么时候？喝得最爽的一次是什么？跟谁喝的聊了什么？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跟酒相关聊聊酒。我们看一下听众公众平台，这个太牛了。罗正说，喝得最爽的一次是把我老板的牙齿喝掉了。你就说你有没有弯腰去捡吧。吴瑞留言说，我为了挽留住别人说的最卑微的一句话是，皮了就皮了吧，来来来买上。好，你呢，跟你一起聊一聊关于酒这个话题，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 这一年的季节像大雨层层打击过的屋檐，爱凌乱的房间，像吉他用力刷作 几个和弦，时间过了几年，我想我们都忘了彼此的脸，难道这就永远？我没想过我们会再遇见，故事已经翻了几页，忽然之间你忽略我忽略的所有细节，当初的猜疑好奇爱恨痴缠却已走远，忽然之间你发现了我发现的所有改变，当初的微笑眼泪喜怒哀乐都已破在昨天。当初的我的疯狂，你的背叛，下的笑脸，突然之间你经历了我经历的所有谎言，当初的我的退让，你的亏欠都不起眼，而你在离开我之后还停在原点，而我在离开你之后不把我震碎，转眼之间我的世界一步一步越走越远，一念之间想对你伤害我的一切说声谢谢，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再遇见。 到那天也骄傲，只为一个缘字情难了，一生一世相扑步不老，相爱深深天都看不到，恩怨世世代代心头烧，有爱有心不能活到老，叫我怎能忘记你的好，让我悲也好，让我悔也好，

就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聊一聊那些跟酒相关的话题。那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群聊啊。二群当中戴戴留言说，前阵子去朋友家吃饭，喝高了丢死人了，还喝断片了呢，老公架着我回来的，第二天顶着重重的头疼了一天啊。哎，我决定以后再也不喝酒了，太遭罪了。我们的人生当中呢，经常会下各种各样的决定，然后发现决定也是白搭。荒年说贪酒伤身啊，当然也是提醒大家，这个喝酒呢当然要适量啊。小妖说平时不喝酒，喝的最多的一次是大学毕业的那次散伙饭，喝断片了，也偷偷哭了，好怀念过去的匆匆岁月呀。我觉得喝酒喝断片真的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自己尴尬的状况都不记得了。玉不琢不成器留言说，喝酒一定要喝到有那种微微熏的醉意，然后倒头就睡，这种感觉好酸爽啊。有 badgasm 吗？郁闷的鱼留言说，喝的最爽的一次就是连续喝了一个月，喝到床上躺了一星期，是病床上吗？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喽 ，See you。 睡梦中的人不了解我的泪，我也不原谅你的美，它让我体会。这个世界真没有十全十美，却无所谓后悔。会妥协的人不明白我自卑，就像我不容许我气馁。我真的以为要感动最完美的玫瑰，如果要奉献我眼泪，除了你谁都不能给。见过你的美，我还能爱谁？我一路的追，以为却不心灰，我的世界走不出你背的范围。 些的人不明白我自卑，就像我不容许我气馁，我真的